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专家提醒呢，耳机音量太大的话容易导致永久性听力损害，这在年轻人当中呢非常的常见。耳机音量呢要遵循黄金法则，就是音量不超过最大的60%，每天使用不超过1个小时。使用降噪耳机可以减少外部的噪音，更能够保护听力哦。 夏天它也要到来啦，回想着初恋的喜悦，像孩子的笑脸。那一年的那一天，相约 7-11 便利店，从此后的每一天，快乐在身边。每个人都有初恋， 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。